只是相见遥远，房间变得空旷，猫儿不停游荡，从楼上到楼下，不知道名字的花，倔强的一言不发，无所谓会不会发芽。那不勒斯一尘埃一片，我们的九月 大家好，这里是九度电台的第二期节目， 哎， 我们又来了。 好，我是周小尔。 哎，我是石亮。 今天是第二次录音，前两天把这个节目放到网上之后，反响非常热烈啊，我已经收到了两条那个反馈了。 我们大概收到四条吧。 啊， 非常好，非常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嗯，主要的这个大家也提了一些意见啊，但是除了鼓励之外啊，有一些意见和建议。 对，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关于时长的一个建议。之前录了加上歌之后呢，突破了80分钟，这确实时间有点长。 对， 啊， 这个主要怪你，我中间一直在说是不是太长了，你说没，接着说接着说。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劣质打火机的问题啊。 对， 于是呢，今天解决了，大家听这个。声音是不是特别悦耳啊？ 对，这是他的彩铃啊，刚才放了一段彩铃。 行，咱们那个言归正传啊，这个上一次废话3分钟，这次1分钟，这个很大的提高和改善。这个之前说起来，我们俩认识呢是在美国认识的，零八年对吧？零八年九月底。 嗯，对，就是这个渊源是这样，就我们当时都在密西根，密西根大学吧， 对， 都在密西根大学念书，然后。通过一个特别无聊的， 对，特别无聊的 中秋 party， 差不多吧，北大的，北 大 的 那个中秋 party， 北大的中秋 party 去蹭去了， 对，特别无聊。那天下着雨，哎，也在外头没法玩，屋里就是一群特别牛逼的人， 对，特别牛逼的人， 对， 做一些特别 牛逼的事， 对， 所以后来我就忍不住了，就出去抽烟了， 啊。 结果这个时候就阳台上嘛，阳台上 谁借谁的活啊， 对对对，你过来说，哎，哥们有活，我一回头，我靠， 一堵墙， 对对对，这么伟岸的一个人， 对， 然后就聊起来了， 想想过得也挺快的，这也都是缘分。反正当时压着梳一小辫子是吧， 对， 对，梳一小辫子，哇，这个看着还挺酷的， 对， 关键是帅啊，在这个房间里面就因为亮瞎双眼啊，出去借个火搭了个扇， 对对，主要是没照片，反正大家现在随便说，对，无图无真相啊，所以我们一开始有一些这个共同的经验，就是在美国， 对， 在美国啊，当然我待的时间比石亮要长一些， 长得多了，我就只待了2年，你这待了从零六年开始算，对吧？哎呦，小10年了， 也读书，在几个学校都读过书，然后现在也工作，辗转了， 一口气拿了3个硕士， 操，两个硕士，一个博士，这要说吗？这，对，然后也辗转了美国几个地方，而且这个几个地方的距离都还挺远，而且也代表了美国这个文化中不同的符号， 对，对，美国的不同州的它的。各自的这种文化还是各具特色吧，可能有些州之间差距不大，但是呢，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应该是2006年先去的田纳西， 对对 对， 对 吧？田纳西去那边主要是要烤馅饼， 对对对， 你烤的馅饼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全天下最好吃的。 对 对, 对， 这个后来田纳西之所以在中国这么有名，就是因为赵丽华这首诗。 我知道田纳西也是因为那个杰克丹尼。 杰克丹尼， 我几乎是最喜欢的一款洋酒吧 whisky 杰克丹尼特别好。 对，那个杰克丹尼是，产地就是在田纳西。 对，上面不是写着吗 ？Tennessee 什么？ 对对对对对， 平面写的。对， 是啊，所以我们这期节目的题目就叫做"一个人来到田纳西"。大家如果有这个 有时间可以去搜一下赵丽华的这首诗，还是写的不错的。 咱们的节目都每期都有自己的题目了，哇，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进步啊！ 对对对，是， 太好。 哦，对，这个开始之前，咱们要说一下这个，我们在新浪微博上开了一个专门的账号， 啊、对，是是是、 嗯，这个账号叫做九度 FM， 九度 FM， 对、嗯、 之前呢其实是叫做九度电台的，于是呢我就用九度电台这个名字啊申请了一个官方的播客，但后来发现特别麻烦，还得上传什么纸质签名文件，我靠，就怂弄了。结果呢周耀尔同学就弄了一个个人的账号，然后于是这个九度电台就被我这个无用的这个账号给占用了， 对， 就改名叫九度 FM 啊、嗯，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follow 一下， 对， 以后我们有节目会从那个地方发布。话说回来，田纳西，我是2006年的夏天来到田纳西的一个叫 Knoxville 诺克斯维尔的一个城市， 反正你随便说、我也不知道。 对对对，那个地方就是田纳西大学的所在地， 对， 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城市， 嗯， 当时，我觉得如果这期节目有一些海外就是留学生听的话，应该很有共鸣。第一次出国的时候，虽然年纪也不算小了，不是说上中学、上大学的， 你的快24了， 嗯， 23岁， 对，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成年人了，很成熟的人了， 对对对对， 但还是有很多东西，不适应。我到了，我记得我是在芝加哥转机。转机的时候，反正也那边也不认识人，有一些系里边的什么师兄师姐之类的 啊， 提前发邮件联系过，人家说 你肯定是联系的师姐啊， 对对对， 师姐们， 对师姐们、嗯。后来他们说，哎，我们来接你，于是他就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我。我到了芝加哥，买电话卡，公用电话上给他打电话， 对对 对, 对， 结果发现号码记错了，因为我一拨过去就是滋滋啦啦那个，一听就是传真机，就是我就两眼一摸黑，对吧？因为人家说你到了我再去接你，你给我打电话， 对， 结果就联系不上了，也没什么办法，但也没有智能手机什么的，然后就硬着头皮去，飞到 Knoxville 的时候天就已经挺晚了，9-10点钟了，黑的黑的，小机场，然后候机厅也没几个人，我在这待了好长时间，后来。哎，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一个大哥来了啊，一问还果然是人家还挺好的，他是在电脑上就是在网上查我那个飞机的那个时间， 一看这不靠谱啊，说是联系、估计是联系不上了， 对， 他都把自己丢了， 对，所以接上了之后就安就是带先去他们家，哎，他一个朋友家去借宿了一晚上，那天出了机场往这个城里边开， 对， 非常的失望， 啊， 就是全是黑，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连灯也没有。 对，在美国晚上经常，尤其这种小城镇啊，经常会有这种就是漆黑一片的感觉，只能看见前面一点点的这个车头的灯光。 对对对， 这种景象在国内几乎见不到，哪怕是小的地方。 对对对，而且处理，因为这个田纳西所处的地方是美国的南方， 对， 气候比较温暖湿润。所以它植被非常的好，就算远处有灯光，基本上都被路边这个树盖住了啊，你就觉得是开在一个荒郊野岭的一个地方。对，所以我在田纳西读书读了一年半啊，这个因为是在到达美国的第一站，所以至今想起来还是非常亲切，非常有感情啊。它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美国文化上的南方，啊，它不算所谓的 Deep South。Deep South 就是一些以前的蓄奴州，文化上非常就在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阵营， 典型的 密西西比啊、阿拉巴马呀、阿肯色啊、佐治亚啊， 对， 南卡罗来纳这几个州就叫 Deep South。田纳西在他们的北边一点，这个。基本上还不算那么夸张，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这个方言口音还是挺重的， 典型的南方口音， 典型的南方口音， 就有点像，应该是有点偏向于黑人的那种口音，是吧？能这么认为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黑人他有专门自己的口音。 OK， 对 啊，这个 非裔美国人啊， 非 裔美国人， 非裔美国人，对，这个美国口音 好像我没有太接触过什么所谓的南方口音，我也分不出来啊，以我这种英语的水平也分不太出来啊，反正都不太能听懂 啊。是我当时出国之前，因为上大学的时候也经常也一方面是学英语上英语课，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外教这个资源，所以出国之前我觉得我的口语还是不错的，听力什么也是不错的，就基本上跟人交流可能不存在障碍。但是下了飞机就第二天去学校之后，就对我的信心这个极大的摧毁，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整个可能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才慢慢的习惯他们这个口音。但是田纳西这个地方是民风非常淳朴，它是相当于有点大农村的感觉 对， 它就是个农业州， 对， 民风非常淳朴，有很多那种所谓的红脖子，红脖子就是就跟国内说面朝黄土背朝天，被晒 ，farmer， 被晒的脖子都特别红，我出国之前有一个美国朋友跟我说，他说哎，我给你推荐，你要去田纳西了，我给你推荐一首歌，这首歌是田纳西的州歌，后来我查了一下，这是田纳西的第四州歌， 一 二三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好， 白说， 对，但是这首歌很好听，是叫做Tennessee Waltz， 田纳西华尔兹， 对， 是一个叫Patty Page 的歌手，大概是50-60年代的一个作品。 那像这个州歌，它会讲什么内容呢？要不咱们先听一下。 咱们听一下， 好， 好。 I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 to the Tennessee waltz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nessee waltz.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tz. 田纳西华尔兹， 这个歌词讲的是什么内容呢？讲的是有一天她带着她的男朋友去跳舞，跳的这个田纳西华尔兹，然后呢碰见她一个闺蜜，然后就把她男朋友介绍给闺蜜了， 对， 后来她男朋友就给她闺蜜撬走了，这是 看来这个闺蜜是多么靠谱的一种动物啊， 对， 从来不让你失望。 对，这首歌就是告诫大家，这个男朋友千万不要介绍给闺蜜。 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聪明的分手也挺好的。 对，为什么我对这个歌印象这么深呢？一方面是在去美国之前就有所了解，好像是要去的这个第二故乡了。这个 你去之前就已经有这觉悟了，去之前就知道第二故乡。 因为我去之前觉得我会在那儿待很久。 对， 后来其实只待了一年半呢，读完硕士就离开去另外一个学校了，但是田纳西大学它是一个传统的橄榄球的名校，也不能算名校，叫强队吧， 强队 在就是美国的西南分区 SEC 是还是挺有名的一个学校，这就要说，然后为什么说这首歌联想起橄榄球呢？是因为每一场主场比赛结束之后， 他们这个学校的乐队就相当于这个军乐，就军乐队那种配置， 对对对， 啊、 对鼓号队， 鼓号队，哎，他们都会这个演奏这首歌，是非常舒缓、非常温柔的这么一个版本，然后全场观众就会手搭着肩， 我还以为你要说手舞足蹈， 对，大家就搭着肩，然后就随着这个音乐这个左右摇摆。我最后一场看他们比赛就是2007年的11月份，最后一个主场 啊， 我去看了，然后因为知道要走了， 赢了吗？ 赢了，哎， 还不错。 知道要走了，所以就特意留到了这个最后，因为是最后，因为是最后一场主场比赛，所以球员也会相当于向观众致意、谢幕这种感觉，来年再见。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乐队就演奏了这么一首歌，当时我听的还是真是有点热泪盈眶， 有点感动。 嗯，对， 这个就是这样，一方面呢，在一个地方生活时间长了啊，我就觉得在一个地方你只要待个一年以上都会有很深的感情， 是、 啊、而且呢在听音乐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这样，上一次咱们也说过，听到一首老歌，也许这首歌很久你都不听了，这首歌有的时候会给人带来的感动并不是这个歌曲本身，而让你通过这个歌声呢就回到了你听这个歌印象最深的那个时候， 是是， 对、 哎、 对，我就有一张那个《中国火二》那张专辑，嗯，我一听那张专辑就回到了当年军训的时候 啊，哦、对，所以在天下西虽然待的时间挺短，但是印象极其深刻啊。我们当时我学校的实验室， 对， 就在学校的边上， 对， 这个 Knoxville 这个城市是有一条河穿城而过的。 嗯， 其实这个河的起这个源头就在这附近，在田纳西这个山谷里，这条河就叫做田纳西河， 田纳西 啊 Tennessee River、 okay. 它大概它也不太长，大概1000公里多少啊，它就可能没有1000公里，它就是在田纳西然后穿过东部田纳西，然后进入阿拉巴马，然后回到田纳西，然后密西西比等等， 对 Sweet Home Alabama、 对，景色非常的优美，有时候我在实验室工作然后休息的时候就站在窗户往朝外眺望远处，就是宽阔的水面啊，周围河两岸郁郁葱葱，还有铁桥啊什么的，其实一个城市如果有一条河有水域的话，其实很浪漫的一件事儿，很多 八水绕长安嘛，你说的是、 啊、对对对，是很多很多这个城市它都是有这个特质，比如说巴黎啊，比如说纽约啊， 对 啊，美国很多城市也都是有这个特点、 对，我们大西安也是， 对对对 对 对，还有个城河嘛， 对 对 对，挺好，护城河现在挺好的 啊， 护城河那边你回来去看了，边上那个修个小公园、 还可以划船 啊，对对对，好像还可以泛舟于护城河上， 对对对， 挺好。 所以从地理上来说 Knoxville 这个城市是在冬天啊，冬天纳西，它从地理上因为田纳西是一个狭长的东西狭长的这么一个地理、形貌， 对对， 它分冬天纳西、中天纳西和西田纳西，在西田纳西呢就坐落着他们这个州的最大的城市，就是孟菲斯、 对，我对孟菲斯的印象就是仅停留于为孟菲斯灰熊队 那是从温哥华搬来的， 没错没错，温哥华搬过来的、 对，这是他们最大城市，它除了体育有特色之外，另外一方面它在美国的音乐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这个猫王的故乡， 对 啊， 其实就应该算是这个摇滚乐的发展的源头， 对对对，是在所谓的 The King of Rock and Roll 嘛， 对 King of Rock and Roll。其实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当听到现在如果说听到一首猫王的歌啊，你不知道这是猫王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摇滚乐去对待啊，所以这个要追溯摇滚乐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源头啊，当你想到这个猫王的时候，他居然被称为摇滚乐之父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对摇滚乐本身的内涵和定义有一个别样的一种或者更深层次的一种理解， 是因为咱们毕竟不在他这个文化当中成长起来，所以 没有这个根源。 对，没有这个根源。 像美国很多我的同龄人或者是在老一些的人，他们六七十年七十年代的时候听这个猫王歌就很多。 你的同龄人还画不到七十年代？ 不是我啊，对对， 但他们小时候也会经常会听啊。 对，他们一直到现在觉得它还是一个经典的东西。 那当然 还在听。 当然， 可是我要说的就是咱们不太会听中国七十年代的音乐了。 中国正儿八经中国七十年代 也没 有 音乐。 什么音乐？ 没 有 音乐， 没 有 什么音 乐， 红歌嘛，对吧？当然，就从艺术角度，抛开政治不谈，从艺术角度，有些红歌它还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这毋庸置疑。 嗯。 但是呢，就不像是在美国有一个自由的这么一个音乐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吧，或者说是，就是说谈到又说到音乐发展的时候啊，在美国你会明显觉得它会有很强的时代的烙印。 嗯。 它的音乐它是一个历史。而在中国呢，你比如说中国到了八九十年代，事实上这个现代的音乐啊，当然之后也会有一些发展，但是总体上来说呢，这个脉络在美国来说呢，它都已经发展得很清晰了，而到中国它是全盘都过来的。 嗯， 大家不会感觉到说是乡村是什么时代，民谣是什么时代， 对， 或者说是这个金属是什么时代，朋克是什么时代，新金属啊 grunge 这些都有同时存在。 对， 它没有说是像在美国有一个发展阶段，这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阶段主要以什么为主。 对对对，某一个流派影响了另外一个流派， 对对对对， 甚至导致它的诞生， 没 它的发展啊。那中国就是一股脑儿都来 了，一股脑儿都来了， 嗯， 都来了。对，这也造就了这个中国这些年在音乐上面啊，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非常的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吧。 啊， 这么二十年来，尤其在摇滚乐上， 嗯， 我觉得就是倒不是说看不起流行音乐，但是我觉得从两千年之后，华语的流行音乐只能说是有那么几个看点吧，比如说这个周杰伦的 R&B 啊，后来他们的中国风还行， 嗯， 对吧？其他方面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进步， 乏善可陈， 乏善可陈。 嗯， 就是之前上一期还说到这个王菲的歌曲，王菲的歌曲拿到现在来说，我觉得比现在很多流行乐都强百倍。 嗯， 这都已经多长时间了？小二十年的过去了。 对对。所以咱们节目就是黑流行乐是吧？第二期还在黑。 哎呀，我操！一不小心也没有了，也没有了。这就是说到哪儿聊到哪儿，说到哪儿了 啊。所以回到刚才猫王这个事儿，他其实虽然叫做摇滚之王，可是他的曲风还是挺宽泛的，挺宽的这个路子。 对， 他也有很多这个民谣，他有很多布鲁斯。 对， 其实他的影响不仅仅是在美国，他对比如说 Beatles 的影响非常深。以前我看过一个，在网上上过一个课程，网络课程，就是 Beatles 的音乐。前一段他们在利物浦的时期啊，在利物浦这个酒吧里这个驻唱，从这个时候开始发展起来，就引起了这个世人的注意的时候， 对， 他其实有很强很强模仿。这个就是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这个， 对， 这个烙印在里边。 对， 其实包在他们之前也是，在他们之前英国的一些流行音乐和这个摇滚乐都是受猫王的影响，但是只不过他们是做的最好的一个。 说到这个啊，我打个岔，这个猫王这个名字，他比如说美国人称猫王就直接说他的名字，对吧？ 对，艾尔维斯。 那这个猫王是怎么翻译过来的？ 猫王是他的好像是一个花名，就是一个， 就美国会有猫王这个称谓吗？称呼吗？ 大家不太会这么叫，但它的确是有英文的对应，叫 Hillbilly Cat 还是什么？ 还真有 cat。 对对对，是它这个不是中国人生造出来的，但是美国人不太会叫它这个昵称吧，或者这个艺名，或者怎么样啊？ 就一般叫普先生，普莱斯利。 对对 对, 对， 是。所以聊到这儿，咱们可以给大家放一首这个。这个 猫王的歌， 普先生的歌啊，但是呢，今天我给大家就这首歌可能是他最负盛名的一些歌曲之一啊， 嗯， 这首歌叫做 Love Me Tender， yeah. 温柔的爱我。今天给大家听的这个版本是诺拉琼斯在也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可能十年前吧， 嗯， 翻唱的一个版本，大家 非常非常的温柔，走着。 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 Never never let me go. You have made my life complete, and I love you so.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Love me tender, love me dear. Tell me. 琼斯翻唱猫王的这个 Love Me Tender， 很遗憾我在田纳西的时候没有机会去孟菲斯，因为 没有机会去看猫王的现场演出。 对对对，太远了，就是还是因为它是一个狭长的这个， 所以没看上猫王的现场演出。 好，对，但是呢，我有机会去了他们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他们的州府。州府所在地叫 Nashville，纳什维尔， 纳什维尔， 这么一个地方，它在美国提起这个城市，基本上大家就是一个反应，就是所谓的 Music City， 对， 音乐之城，音乐之都， 对， 它其实还这个名字还是太大了，它应该是乡村音乐之都，或者说是新乡村音乐之都，它那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录音室啊，包括一些厂牌啊所在地，然后很多这个乡村歌手都是去那里追逐自己的梦想。 对，就好像是有种感觉，在美国的很多以音乐为怎么说呢，以为招牌的吧，为标志的这些城市里面，它对音乐类型区分还是比较明显。 哎， 比如说有那个什么爵士或者布鲁斯的那个，哎，那个布鲁斯之都是哪？记不得了， 布鲁斯之都不知道， 不是 爵士不是在新奥尔良吗？ 对，新奥尔良，对，我想说的爵士。然后说到那个底特律的话，就是匪帮说唱，对吧？那个 Eminem， 对 这些人， 对， 然后你继续。 所以乡村音乐它就是深深的植根于美国南方的这个文化里它其实受众还是挺宽的，就有一些老的这个。乡村是上了年纪的人，中年人往上爱听。 对 对， 有一些新的乡村，比如说像什么泰勒·斯威夫特，他也号称是 他号称乡村嘛。 他是号称新乡村，对，当然有很多年轻人也喜欢。他们每年在那儿都有这个乡村音乐的这个格莱美吧？是叫格莱美吧？ 是格莱美乡村音乐。他们提法叫乡村音乐格莱美？ 不是，就是说他有一个颁奖典礼，他那个江湖地位就相当于每年在奈斯都有这么一个活动。 对， 然后呢，他这个城市里也有一个叫做美国乡村音乐的名人堂，Hall of Fame， 也是一个博物馆，挺大的。但是由于我对乡村音乐确实了解太少，听得非常少，所以也没有。转了一圈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长进。 美国乡村音乐还有什么代表性的人物呢？ 代表性人物好多，但是都特别老。 因为这个 比如说 Johnny Cash 啊，对，因为这个音乐形式也是很老，能追溯的反正很久了吧。我真不知道具体 100来年 啊， 100来年。 美国乡村音乐其实它也是奠定了美国的这样流行乐的一个基础，可以这样来认为。 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Johnny Cash 的歌。他是3年前去世的一个老头。 肯定是老头吧。 那不一定，那猫王不是也挺年轻就没了？ 我还以为不一定还有谁是老太太呢。这个关于乡村音乐本身可以聊的其实啊就特别的多。这个对于我们要是做节目啊其实应该好好下下功课啊，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我们就特别的任性。 对，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这点是吧？ 对对，然后就敢 一瓶子不满是吧？ 对对，敢张嘴瞎说啊，就特别牛逼。 对 啊，这个肯定听众们也许里面对这个乡村音乐特别了解的啊，可以这个机会评论多聊一聊。 对对，可以，你们自己做个电台啊，因为你们俩做太差了。 对对对对， 对，所以你在美国也玩过乐队嘛，也演出啊， 就瞎玩。 嗯， 美国其实那边来说呢，学生的乐队，本土的学生乐队真没什么接触的 啊， 因为你想在美国那边留学生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圈子，尤其是像我这种当时是做访问学者过去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学生的身份也没有什么课程啊，所以跟那边的美国的学生就没有什么交流。 嗯， 就是也是跟你们这帮留学生，然后正儿八经留学生啊，也一块儿来玩吧。 嗯， 对，然后就是玩得开心 啊。所以你们当时演出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乡村音乐的歌曲，其实， 对，有一些乡村音乐歌曲。当时那个乐队里面那个 Willy， 正儿八经一，他是俄勒冈小伙吧？ 俄勒冈人 、他是家里面就是有很好的这种音乐的教育，从小对吧？从小弹钢琴，然后呢就能感觉到他所受的这种音乐环境的这种熏陶。很喜欢一些老的乡村音乐。 嗯， 当时记得演过几首歌吧，Sweet Home Alabama 是这歌吧？ 对， 可以听一下这个歌。 嗯 啊，可以听一下。 这首歌是《阿甘正传》里边的一个电影配乐。 对对。 嗯，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阿甘在电影里边有一段时间是给这个阿拉巴马大学的橄榄球队打球。 对， 他不是 跑出场外。 哎，对对对，他不是特能跑吗？还得接球跑。 对对对。 然后呢，我到了美国之后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才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这个阿拉巴马那场比赛的对手竟然是田纳西大学。颜色非常熟悉啊，这个橙色的球衣，我一看，哎，这不是田纳西吗？就是硬生生的成了背景。 对对 对， 其实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是是是。Sweet Home Alabama 这首歌最常听到的场合，其实是美国7月4号的国庆节。 这是一首爱国歌曲。 爱国歌曲，主旋律。 对，主旋律歌曲。 50个民族啊。 美国可能不止56个。 美国不讲民族， 对， 只讲种族， 对， 嗯，经常在这个七月四号的这个活动里边听了这首歌啊，他们有一个习惯啊，各个地方不管大小城市，他们在七月四号都会有一个社区或者城市举办的这么一个活动，经常是以这个烧烤开场，然后烟花收尾。 对 啊，大家从白天开始就喝个啤酒啊，烧烤，哎，对， 从很多美国电影里面，包括那个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速度激情》， 嗯， 基本每一期都能看到一帮人烧烤， 嗯嗯嗯， 对吧？大香肠啊，大肉饼啊，做个 burger 啊， 对， 烧烤简直这个活动就是美国人的精神支柱啊， 对， 太无聊了，成天也不知道该干嘛了，公园里烧烤， 美国社交活动的精髓， 对， 每年大概到七月四号。前后就是七月四号前，你看那个，反正我的 Facebook 上美国朋友都是晒照片，晒 烧烤， 就是把车后备箱一打开，全是碳或者全是肉， 对， 都是就是全是啤酒， 对， 就还准备好了，对，准备好了，我们就去烧烤了。 对，你说这个那个，在美国大学的什么球赛，尤其是橄榄球赛，最受欢迎的，外面停车场，看一帮傻叉啊，这不在那儿，这样说不太好。 对， 就是一帮傻叉在那儿烧烤， 对， 停车场里烧烤， 这叫 烧烤完了之后去看球赛， 对，叫 tailgate party 啊，对，所以在美国这么些年，几乎每年都会参加这个他们国庆日，就 4th of July 这一天的活动。 你就是你是吧？ 对， 因为你很无聊嘛。 啊，对，没事干。我去美国的第一年就在 Knoxville 这个地方啊，市中心有个公园里，这第一次参加他这个国庆节的活动。那天有这个公园，其实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很小的一个公园，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一个塔，上面顶端有一个金属球，金色的一个金属球。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公园竟然是因为承办世博会修建的。我就没有，就完全想不到这么一个小城市，在1982年竟然承办过世界博览会这么大的活动。 对，比起那个，咱们这世博会是哪年？10年。 好像是10年啊。 10年， 嗯， 世博会差远了啊， 差远了，就一个小公园就完了。对，那天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乐队现场表演，是一个叫做 Christabel and the Jones 的一个乐队，好像就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主唱小提琴是一个姑娘，胖姑娘。第一次听，印象非常深，歌也很好。它就是有点民谣，这个基本是民谣吧，这么一个风格。 这个乐队它也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乐队吧？ 没有。其实，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想到这点，我还去查过，发现他们2006年出了一张专辑，就是我听到的那些歌后来陆续可能出过两张专辑，基本上也没有进入主流的这个音乐圈。 这个其实在美国来说非常常见，就是说美国的音乐这种工业它这种生态圈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生态圈。除了那些大红大紫的之外呢，它其实下面有非常广泛的一个基础。就是有那么一批人可以能够通过发售专辑啊，也许他不红大红大紫，但是能够维持他们的乐队的运行啊，维持他们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的不像国内啊，国内的这种音乐行业，尤其音乐产业，已经在这个刚进数码时代的这个时期，2000年前后，就被这个盗版一下子摧毁掉了。包括到现在来说，在国内不可能有人凭着做专辑。本身来挣钱， 对吧？ 专辑本身从中国现在的这个音乐生态来讲，他们就是一个，推广，就相当于一个广告，对吧？你得有一个专辑，好，大家在网上能够下载你的歌， 对， 来听，这时候大家才会去愿意去看你的演出啊，这时候你才能可能会挣到钱， 对。 但在美国不是，美国那边你只要 OK， 你还有一定的销量，那么你的这些音乐你就是可以赚到钱， 是， 对吧？ 你在中国可能拿这个唱片、拿专辑来挣钱的就非常非常少了，他能够。出一张专辑卖个几万张就了不起了。 现在是在之前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我记得当时是谁啊？前两天看到那个郑钧 啊， 郑钧出的那张《怒放》那张专辑的时候，号称当时一时间就是脱销， 啊，卡带什么的 CD 脱销， 嗯嗯，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进入数码时代， 对， 而放现在死翘翘啊，买那么多，谁出一张专辑说是能卖几十万张？ 对对对， 可能有啊，可能有，对，不知道。你就像左小诅咒一张专辑卖500块钱，对吧？然后那个一边卖着500块钱专辑，一边跟大家说先别着急下，说过两天那个无损音频马上就上传，也是任性，任性不得了， 嗯啊，所以。对，当时他们在演出，这个乐队在演出的时候，旁边也会有一个小摊儿，就卖他们的专辑，就刚刚，其实现在想起来是刚刚新鲜出炉的东西， 啊、 嗯，当时也特别特别有兴趣，就买了一张，还让他们签了名， 啊 对，但是因为今天这个 CD 我没有带在身上，所以，就昨天专门在这个美国亚马逊上下了一首，就买了一首歌吧， 啊、 我也给大家听一下这个， 对。 这就是下面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就是他们2006年的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It's Love》，啊，这就是爱。 哎，你说这个，我先插一句啊，你说这个，比如说买这首歌， 啊， 咱们是能用到这电台里面吗？就从版权上来讲， 应该可以吧？ 那其他的， 反正他们也告不着咱们。 那其他的，咱们是不是一直在侵权？ 等他们找咱们再说吧。 啊，再说吧。啊，行，先放这首歌。这首歌叫什么？《 It's Love》。 It's Love。OK。 It makes you wonder why you're still hanging around. Oh, it's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Oh, it's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Probably 24 times. Now I've gotten roses and mixtapes, bad wine, but the best thing that I ever got are all those memories combined.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e birds and the bees. I know all of the flowers and almost all of the trees and the sky up above, and I think all love. This thing called love.Or grind you down. It makes you wonder why you're still hanging around. Oh, it's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Oh, it's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Gravy, mashed potatoes, sprinkle some black pepper on your fried green tomatoes. Seems like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好，这首歌再跟大家重复一下乐队的名字啊，他们叫 Christabel and the Jones。他们有自己的网站，在这个亚马逊上也有他们的音乐可以去买 啊。那真不是托吗？ 啊，对，反正， 对这一期呢，反正就是我们俩纯属瞎聊啊，里面很多这个也都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 嗯 啊，反正说实话也就是为自己开心啊，但是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听着时时能会心一笑，当然最好了啊，能喜欢最好。 对，这个关于田纳西，我们基本就聊到这儿啊， 感觉也没说什么田纳西本身的东西， 田纳西。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州， 对，馅饼有名，馅饼有名， 馅饼有名，哎，对对对，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我发现，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好，那这一期就到这儿，咱们下一期再接着扯， 嗯， 这样好，拜拜， 拜拜。Last dance with Mary Jane, one more time to kill the pain. I feel summer creeping in and I'm tired of this town again. tired of screwing up, tired of going down, tired of myself, tired of this town. Oh my my, oh hell yes, honey put on that party dress. Buy me a drink, sing me a song, take me as I come, cause I can't stay long. Last dance with Mary Jane, one more time to kill the pain. Tired of this town again. Square, she's standing in her underwear, looking down from a hotel room, and nightfall will be coming soon. Oh my my,